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世界文学之旅自从开始了俄国文学的介绍之后，今晚会来到第三位的俄国作家的介绍。在上几个礼拜里面，我们分析过普希金的作品，也都跟大家一起欣赏过果戈里的小说。今晚我们将会提一位在俄国文学史上也都有承先启后地位的冈察洛夫。俄国作家冈察洛夫是在1812年出生于新比尔斯克，而是1891年在彼得堡逝世的。他的教父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贵族地主下和一个退伍的军人，所以他由小开始就培养了对文学和航海方面的兴趣。在1831年，他考入了莫斯科大学的语文系，由此之后就将他全部的兴趣和爱好也都是倾注在文学创作上面。在1847年，他写了第一部的长篇小说，叫做《平凡的故事》，就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之后，就被冈察洛夫带来了非常巨大的声誉。在1852-1854年间，冈察洛夫就乘坐巴达号战舰作环球性的航行。在航行结束之后，他在1858年是发表了长篇的游记，就叫做《战舰巴拉巴达号》，用一个优美的文笔，很生动地来叙述他在沿途所见到的风土人情，其中是包括中国这个国家在内的。冈察洛夫一生的著作主要是三部长篇的小说，包括《平凡的故事》，和今晚我们会和大家详细欣赏的《奥勃洛摩夫》和《悬崖》的，其中也是以《奥勃洛摩夫》是最有名。他这三部的长篇小说互相连结构成的一个整体，被认为是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今晚和我们详细分析冈察洛夫中期的作品，这个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是我们本地的作家邱世文先生。邱世文，如果不是因为你对俄国的文学也都这么有研究，我们相信都是挺头痛要介绍冈察洛夫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就不是及得好像我们上两个星期介绍的普希金或者是果戈里是这么为中国读者熟悉的。那你是什么情况之下是认识冈察洛夫的作品，为什么会有兴趣提起是要对他的作品有一种所谓阅读的兴致？ 其實就這個冈察洛夫不是說那麼不出名的，只不過在現代來說就尤其是在香港就越來越少人認識他啦，尤其是新一代。其實他在早期在五四的時候在中國都有些影響力的，即例如我相信魯迅啊、胡適啊通通都受他影響的，我們一會可以或者有時間講一講看一看的。其實因為我看的緣故是70年代，就因為自己是讀比較文學，是吧，就而且是《奧勃洛摩夫》這本書其實寫得相當之好的。 今晚會和我們詳細分析這個長篇小說，但是在分析之前我們都想了解一下，譬如我們上兩個星期介紹普希金果戈里的時候，都發覺俄國文學去到近來就開始了一個現實主義的傳統，當然也都離不開他這個國家或者彼得堡城等等的所牽涉在內的政治和經濟一些的歷史階級這些這樣的因素。冈察洛夫可不可以說得上也都是承接著這個傳統？ 我覺得佢越嚟越佢個歷史性好重要啦，文藝性反而越嚟越低，我哋一間可能會講到個原因。但係冈察洛夫咧，之所以到今時今日仍然係有趣一個有趣嘅作家咧，同埋有特色嘅作家咧，就因為佢係處喺一個歷史上尤其即係俄國歷史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嘅。我哋知道19世紀咧就係由呢個早期12月黨革命嘅失敗啊，以至到後來呢個絕對沙即係嗰個沙皇嗰種咁嘅極權主義，慢慢都冇辦法唔跟現實一路轉啦，係咪？去到打呢個黑米爾戰役打敗。 啊，以至到呢個解放農奴啊，同埋後期暗殺沙皇啊，嚇、啊、一路去到二十世紀初年呢、這個十月革命成功啊，俄國係一個可以話一個轟天動地嘅轉型期嚟嘅。咁其實奧布洛摩夫呢本書之所以重要，喺當時一出已經係影響力好大嘅。第一，佢係創造咗一個典型，人人都講嘅當日。第二咧就係、是有人認為咧，佢對呢個農奴呢個解放呢、這個呢、這個制度同埋佢解放係有去咗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影響力嘅、啊。第三亦都佢嗰個開咗個文藝嗰個手法嘅喺至少喺俄國現實主義社會現實主義呢個傳統嚟講開咗個新潮流嘅可以話得。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喺呢三個角度嚟睇呢個作家。 我相信咧，聽眾朋友都好有興趣想知道所謂新嘅潮流咧，去到戈察諾夫嘅手上邊咧，係點樣嚟到去係處理嘅？或者我哋先睇一睇咧，就奧勃洛摩夫咧呢一本小説嗰個嘅故事嘅內容啊，情節係點，同我哋簡介一下好嗎？ 好啊，其實奧勃洛摩夫呢本書咧，呢、這個戈察諾夫係寫咗好多年嘅，成十年有多噶。咁而咧，佢喺寫作嘅早期嗰陣時咧，佢先發表咗一個所謂奧布洛夫的夢啊，喺嗰個雜誌嗰度發表咗，已經受到好評噶啦。咁其實呢個故仔係好簡單嘅，冇情節嘅可以話得係，只係講呢個咁嘅奧布洛摩夫一個一開場就講佢係已經年屆三十幾噶啦，即係三十出頭噶啦。咁就因為佢係屬於當時貴族地主，即係鄉紳階層啦。咁就自己本人亦都係可以話得係成祖先嘅餘蔭啦。父母咁好早過身啦，就將嗰啲所謂產業啊、田地啊、農奴啊三百幾個俾咗佢，咁佢又未見過啊，咁成日都要搞下啲承受嗰啲嗰啲咁嘅所謂繁文縟節啊，嗰啲咁嘅官式紙張啊、表格啊，咁成日都為呢啲事煩惱，佢又唔係好中意理。但係總言之有收入啊，活得過癮就得啦。自己喺呢個城市入邊啊，就好少話會去呢、這個鄰近亞洲咁遠嘅省份嗰度睇一睇自己啲祖業啊、農奴嗰啲嘢啊。咁就一開頭其實呢個小説係分四大部分嘅，咁頭一部分咧就係、是、可以喺大概五百零六百頁咧，佢已經佔咗成百幾頁啦，可以話得係多過四分一咧，只係講佢起身嘅一個朝早。喺個床鋪度懶洋洋咁起身，咁啊著衫，又同嗰個中仆喺度叫佢，叫咗埋嚟，又唔記得自己叫佢乜嘢，咁有少少可以話都係悲喜劇式嗰種咁嘅，有種咁嘅即係鬧劇式咁樣。當然佢唔會話鬧劇啦，而係話即係好諷刺同埋好現實啦，即係你知有啲財主佬真係唔知自己要乜㗎，起身都要花成幾個鐘頭起身，起咗又唔知自己要做乜嘢咁樣嚇。故事咧頭百幾頁啊，頭多過四分一咧，係淨係講佢起身。身喺度日常嗰啲細節嘅啫，咁第二部分先至引入佢經過個朋友介紹之下咧，開始認識咗一個青春同埋活潑、好有活力嘅女仔啦嚇，叫做奧爾加，咁就開始佢就燃起咗自己嘅情竇啦，即係嚇，即係開始想追逐愛情，但係佢以佢咁嘅性格，懶洋洋。食早任好聰明伶俐，但係永遠立唔起心機做咩嘢嘅人咧，根本同呢、這個充滿活力啊、年青啊、美貌嘅聰明嘅女仔奧爾加根本都即係可以話搭唔上啦，嚇！咁奧爾加亦都好想用愛情去幫助佢改變嘅，即係譬如游說佢話你四圍旅遊下啦，睇下巡察下自己啲事業啦，但係佢永遠都的唔起心肝去做咁樣嚇。咁、結果當然佢愛情係失敗啦嚇。咁亦都佢有個朋友呢、這個希托爾茲咧嚇，早早介紹佢識嘅，咁亦都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一個好積極嘅人，但係都幫唔到佢啦嚇。咁、第三部分咧講佢因為慢慢亦都變咗破落即係冇乜錢啊。咁又要逼遷啊！即係呢間房呢住緊嘅地方唔租俾佢，佢又要搬去郊區咁樣，因為結識咗個房東。咁佢覺得日常睇呢個寡婦帶住幾個仔女咁都幾過癮啦，睇佢又幾靚啊，好慈母型啊，咁慢慢就中意咗佢啦。咁樣冇幾耐同佢結咗婚啦。啊，結咗婚之後就越嚟越肥啦，不思上進啊，懶啊咁樣，慢慢就有個中咗風咧，輕微中風啊，成日瞓咗喺度咁就呢啲朋友啊，佢嘅朋友呢、這個希托爾茲同奧爾加翻嚟探佢啦，咁就見佢又已經係越嚟越肥腫不分咁樣啦，瞓喺度咁樣，咁啊冇幾耐，一年後咧就又再嚟多次中風咁啊死咗啦咁。 嗯。 啊，咁、那個故仔就係咁樣嘅啫 咁 剛才咧聽你好詳細講一講呢一個奧勃洛摩夫嘅故事啦。咁雖然即係所謂詳細，意思就係話佢自己嗰啲喺細節上邊嘅描寫咧，就係好細緻啊。咁但係整體嘅故事其實都係冇乜嘢話特別嘅大嘅起落啊，或者係啲喜劇性嘅發展嘅。咁我哋會翻去呢一個人物，所謂奧勃洛摩夫啦。咁你就話咧喺呢個小説推出之前，佢都曾經喺雜誌上邊咧就提過呢一個人物。咁似乎呢個人物已經係好快成為一個典型，人哋期待睇嘅呢一個嘅故事就係睇呢一個人物嘅性格，咁同埋咧呢個人物可能都有相當嘅代表性，可唔可以咁講？ 直情係添啊，因為當時咧佢一出嗰陣時咧，我哋知道喺文學史上咧，永遠都係有啲所謂典型嘅性格，而且呢啲典型咧唔係話説教宣傳嘅，而係因為佢嘅藝術嘅成就而俾人後人認為係一個典型嘅。譬如隨便舉幾個例，喺古希臘嚟講，我哋有伊底帕斯啦，係咪？喺譬如莎士比亞，我哋有李爾王啊、麥克佩斯啊、王子復仇記嘅哈姆雷特啦，咁呢啲通通都係典型嘅性格啦，或者好似唐吉诃德咁樣啦嚇。咁其實江察洛夫呢個奧勃洛摩夫咧，當時一出咧喺當日嚟講咧，奧勃洛摩夫已經差唔多成為一個咁響，即係響當當嘅文藝典型嚟㗎啦。咁就正如喺嗰本書亦都講嘅，成日即係有幾次都講過，究竟個主角發生咗咩事咧？這個人啊，咁透過佢另外啲人物嘅評述咧，佢話佢患咗奧勃洛摩夫嘅症狀咁樣樣啦嚇。就究竟呢個奧勃洛摩夫症狀係咩嘢咧？其實就係可以話得係一個一個時代嘅，可以話得係囚犯，佢即係做唔到任何嘢。好聰明呢個人，好好人，你唔可以憎佢。但係咧，佢面對歷史嘅洪流咧，佢做唔到任何嘢。理論上咧，佢就同情呢樣同情嗰樣，知道要做乜，但知而不能為咁樣樣啦，係咪？就同埋永遠都係惰性啦，惰性。咁咧就係、是、等於我哋中國嚟講咧，我哋知道我哋有五四當時有兩個非常之出名嘅典型啦，一個就係魯迅嘅阿 Q 啦，係咪？另外一個就係胡適嘅所謂差不多先生。我諗而家新一代都可能會唔記得咗胡適嘅差不多先生，但係阿 Q 正傳嘅阿 Q 就好多人記得啦，係咪？咁呢啲就係所謂典型，而且佢有佢個民族性，有佢個當時嘅歷史重要性，而過後我哋睇亦都有佢嘅藝術性喺度噶。我相信佢即係可以話得係剖析一個新俗嘅文化入邊嘅可以話得係時代嘅病徵喺邊度啦。第一，第二就係佢亦都係透過藝術嘅手法去觀察究竟點解會有咁嘅人呢？所以喺佢嘅筆下咧，如果淨係好辛辣嘅諷刺嘅話咧，我相信到今時今日奧勃洛摩夫只係一個可以話得係九流嘅作品嚟嘅。雖然佢稱唔上係上乘或者一流嘅作品，但係二流嘅好作咧都可以稱得上嘅，咁因為佢有佢嘅藝術性喺度，喺個作者筆下佢係有同情同埋自信，同埋甚至乎一種美學上睇佢嚟講係一種創新嘅手法去呈現呢一個人出嚟嘅。 咁但係睇江察洛夫嘅生平咧，就即刻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佢咧就一路嘅官職咧，都係同官方咧係掛鈎噶，即係佢曾經做過沙皇統治時期嘅一個圖書嘅檢查官啦，後來亦都係主辦過一啲官辦嘅或者主編過一啲官辦嘅郵報啦咁。咁往往我哋會話咧，一啲所謂從事現實主義寫作嘅作家咧，就佢好多時係基層出身嘅，或者佢睇社會嘅問題咧係同大眾咧係好認同噶。咁但好少見到一啲咧同官方嘅關係咁密切嘅作家咧，同樣係提出一啲咁明顯嘅社會問題嘅。咁到底其他嗰啲文藝批評者咧，對於江察洛夫呢一個作者或者佢嘅作品又點睇嘅咧？ 嗱，其實好奇怪啊！雖然話好似話幫親官方就一定保守啊，同埋為官方講嘢，其實就唔係嘅。當時咧這個江察洛夫嘅小説一出之後咧，尤其是佢第一個古仔所謂《平凡的故事》一出咧，已經受到進步同埋革命性批評家別林斯基啊、杜布羅納波夫嗰啲盛讚嘅，就話佢開咗一個先河啦，對呢個浪漫啊、傷感主義啊，同埋呢個狹隘嘅地方主義嘅呢啲咁嘅傳統文學咧，給予一個非常之沉重嘅打擊啦。 即係話佢即係進步啦，即係讚佢啦。其實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冇矛盾嘅。譬如，譬如我哋自己舉一個例嚟講，反觀翻中國傳統嘅文學嚟講，譬如我哋話嗱，我哋提王安石咁，王安石係一個非常之進，可謂喺佢嘅時代嚟講好進步嘅改革家嚟㗎，政治家、思想家嚟㗎。但係當你睇翻佢文學嘅時候，亦都佢有上乘嘅文學，譬如王安石啲詩寫得非常之好㗎，嚇。咁所以咁如果係咁講話，王安石係宰相啦，係咪受官方重用添啦？唔通我哋即刻話佢係保守咩？唔係，佢好進步嘅其實啊。咁其實江察洛夫呢個人咧，其實自己都有佢嗰個矛盾啦。第二嘅就係喺佢嘅時代入邊咧，喺當時嚟睇，其實佢係好進步，好進步。但係當然佢有佢嘅保守嘅一面。我相信今日嚟講，任何一個好似我哋七十年代好多好進步嘅學生領袖，今時今日變咗好保守嘅，啱唔啱啊？我哋睇翻係咪？咁所以呢樣嘢就我哋好難以過未來，即係後來嚟評判一個過去嘅嚇。即係我哋要睇當時嘅歷史實況係點樣。如果係當時嘅歷史實況嚟講咧，奧布洛摩夫可以話得係比較先進，甚至乎先進過好多同期作家嘅人嚟，我覺得。 嗯，或者咧，傾到呢度，我哋稍微休息一陣。一陣翻嚟咧，我就好想邀請文先生咧，同我哋再講下，到底喺藝術或者文學嘅手法處理上邊咧，點樣表現到你剛才話咧，佢同其他喺俄國文學裏邊啱啱將近嘅啲傳統，所謂一啲嘅病態啊，或者係自憐嘅傳統咧，係分別出嚟。世民啊，你刚才提到咧，就话别林斯基啊呢一个当时喺俄国嘅社会里边咧，都有几举足轻重嘅一个文学评论者咧，就对江察洛夫咧就非常之推崇嘅，咁觉得佢咧事实上咧系刷新咗俄国文学嘅一啲特点。佢一方面咧就系承接住譬如普希金、果戈里呢一种嘅写实主义嘅传统或者现实主义嘅传统，但系咧又发展咗佢自己嘅特点嘅。咁可唔可以将佢嘅所谓咧创出嘅一啲嘅所谓新嘅手法咧，系同我哋讲下？ 他之所以我話他是承先啟後的，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呢，就是首先來講，譬如話我們如果看回普希金啊、果戈里呢，我們會看到他們都已經所謂出現了這種這樣的典型，就是優柔寡斷，或者我用回一個在這個文學史上呢，尤其是俄國文學史上呢，很多很興用的，就是所謂多餘的人的主題，所謂多餘的人，就是說他生在這裡，他的生活呢根本是對這個世界可以說是這個人可有可無的這種人，本來他就可以做些舉足輕重的事的了。你身為貴族、身為知識分子、身為懂事的人，其實應該可以左右這個歷史啊，替國家民族啊或者文化做些事的。但為什麼你處身於這樣的所謂重要的位置，你居然可以優柔寡斷啊，提不起勁，一啲都不積極啊，咁樣投身這個或者是革命啊，或者是文學創作啊，或者是社會的實幹啊，做了一個實業家，點解做不到呢？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有咗所謂多餘嘅人嘅主題出嚟啦。咁當然啦，我哋呢個所謂多餘的人咧，歷來唔係話淨係俄國先至有嘅。譬如話，我哋可以叫《王子復仇記》嘅哈姆雷特都係一個多餘嘅人，一日到黑喺度懷疑究竟懷疑呢樣懷疑嗰樣，但係做唔到一樣嘢出嚟咁嚇。佢生命對佢嚟講，身為王子又報唔到父仇。 啊、又殺唔到又愛情又唔成功嚇，咩、啊、都讀書又好似不成咁樣啊，根本係一日到黑係一個多餘嘅人啊，覺得。 咁而且呢啲所謂多餘嘅人咧，可能咧社會上邊係喺某一個嘅時代或者時空裏邊係佔大多數，以致佢哋需要提出一個典型嚟描寫啦。咁而相應於呢一種所謂多餘嘅人咧，亦都會睇到咧，剛察洛夫咧係喺佢嗰個嘅小説裏邊咧，用咗一啲好繁瑣嘅細節啊，好其實未必話有咩好重要嘅事情要交代，而係一啲好冗長嘅描述嘅手法。咁呢個同佢嘅所謂現實主義，一方面喺個形式上面，同埋佢所提出嚟嘅所謂典型人物嘅反應上面咧，又點樣銜接到或者表達到？ 其實一樣嘢，同一樣嘢嚟講咧，你用唔同嘅手法處理，佢可以變為多餘嘅人，可以成為一個笑柄，但係。在某一方面来看，他分分钟会变回做一个英雄的。譬如我们讲回塞孟提斯的这个唐吉诺德、 啊。 他其实如果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根本他就是一个癫佬来的，根本就是一个多余的人来的。但是塞孟提斯居然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发现这个人才其实是最有理想，是一个是非颠倒而冇人肯做嘢嘅社会入面，佢居然肯即係差唔多有种浪漫主义嘅理想主义嗰种咁嘅嘢呀，去向通车挑战呀，当咗呢啲妓女係贵妇咁嚟尊崇，其实係好可敬嘅。即係睇你用咩角度去睇佢咋嘛，其实啊。咁所以喺俄国嚟讲，我哋喺普希金个传统嚟讲，佢多多少少仍然虽然有呢啲咁嘅所谓好似普希奧涅金啦嚇，呢個咁嘅佢嘅呢個普希金嗰個作品入邊一個典型。雖然佢都有呢個多餘的人嗰個形象喺度，但係佢多多少少都有浪漫化咗佢噶，即係詩可以話都係對佢嘅描述有種詩意，有種咁嘅英雄色彩嘅。 咁可能咧喺呢一種咁強烈嘅對比之下咧，用優美嘅文字啊，或者好細緻嘅文字咧，去寫一啲所謂多餘嘅人物咧，又會有一種好奇特嘅效果出咗嚟啊！ 效果出現冇錯啦，但係咧呢個剛察洛夫可以話都係喺俄國文學史、現代俄國文學史上咧，係第一個咧用一個諷刺同埋悲喜劇交集嗰種咁嘅形式，去好細膩咁描寫佢，從外表。細節去描寫一個咁嘅人，而令到我哋咧可以睇到，好似我正話所講嘅，佢頭150頁咧喺度形容佢起身喺個床上面啊，掙扎起身同嗰個仆人之間嗰種愛恨嘅關係啦嚇，即係可以話都係互相寄生喺大家嗰種咁嘅關係，互為因果，互相寄生，可以話得佢亦都係象徵咗當時俄國嗰個社會嗰個困境啊，整個農奴制度咧就係、是地主貴族咧就係寄生喺呢個農奴制度，農奴咧亦都調翻轉頭，亦都係寄生喺地主呢啲貴族個階級嗰度，因為冇佢哋咧，佢哋唔活得嘅，你知啲農奴係咪？咁所以係好別具反諷，喺呢一點佢係好創新嘅。 但如果我哋撇開咗嗰個時空或者係個政治社會嘅情況嚟講，作為一個文學作品啦，佢呢一種細微嘅寫法咧，會唔會亦都喺文學史上邊咧係製造咗一啲影響，或者係俾後來嘅作家咧係所跟隨？ 我相信影響非常之大，因為咧就以前睇尤其小說新興嘅時候咧，我哋唔好忘記係一個中產階級嘅文學形式嚟嘅。通常佢早咧就多數寫啲怪啲嘅事啊，光怪陸離嘅事啦，或者有啲所謂浪漫色彩啊，等呢個中產階級、有閒階級嗰啲所謂好奇心理得常啦，所謂嚇。但係慢慢佢演變到咧，係成為一種描探討人性啊、人生意義啊、人性嘅內心啊、剖析呢啲咁嘅嘢嘅工具。咁而變咗佢就唔係再係娛樂你哋嘅，而係找尋真理嘅形式嚟噶。變咗一種非常之認真嘅，同埋比較高級啲啦，所謂啊嘅文學作品形式。咁所以剛察洛夫咧喺呢一方面嗰個，我認為佢影響好大。而我亦都相信佢曾經幾次指控過話呢個福樓拜同埋圖格涅夫係偷佢嘅橋嘅，所謂啊，即係講得俗啲係偷佢嘅橋嘅，即係偷咗佢啲橋段同埋構思去嘅咁樣啊。咁而我哋一路睇落去，亦都係其實後來譬如托爾斯泰都多多少少受佢影響嘅，譬如托爾斯泰冇錯，佢係以寫史詩式嘅長篇小説見稱咧。但係當佢寫到日常細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發現有呢個剛察洛夫嘅影子。當然我哋好難講話佢真係睇過佢啲嘢啦，但係你會見到個影響喺嗰度。 我正話提過中國五四時代好多人都會受呢個康卡洛夫所製造呢個奧布洛摩夫呢個電影嚇嘅影響咧，我相信魯迅、胡適一定受佢影響嘅，即係寫呢個《阿 Q 正傳》啊，同埋呢個《差不多先生》啦嚇。咁譬如你話睇遠啲挪威嘅《易卜生》咧，我哋知道有出有個劇叫做《皮爾金》啦嚇。咁呢個皮爾金其實呢個性格又係描繪一個呢啲咁嘅人一生一生決定不到任何嘢嘅，喺度到處即係遊手好閒啊咁樣樣。咁後來出資去翻自己嘅愛人嘅懷抱入邊咁樣樣一事無成啊。咁俾嗰個邀我記得好似俾嗰個雲咩一個嗰啲妖精咁樣收復翻佢啊咁樣樣啦。因為佢冇靈魂咧，好似個洋葱咁樣搣到最後邊一個空心一片咁樣樣嚇。咁呢啲多多少少都受佢影響嘅，我覺得嚇。 聽完邱世文咁樣嘅分析咧，咁相信咧讀者咧亦都唔需要咧就太過懼怕嗰開頭嗰150頁一啲咁繁瑣嘅描寫，咁因為可能睇落去咧，你係會有笑啦，亦都係會有嬲怒啦，咁因為咧係同嗰個社會或者佢所代表嘅典型人物喺周遭你所見到嘅好多人嘅嗰種嘅感受咧，係可以相呼應到嘅。咁呢個亦都係康察洛夫喺俄國文學史上邊咧，係發展佢嘅所謂寫實主義創作原則嘅一種嘅手法啦。咁今晚唔該曬邱世文。 世界文学之旅，孔祥卿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